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九，汉纪十一。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。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，薛泽冕以公孙弘为丞相，封平津侯。丞相封侯，字弘始。时尚方兴工业，弘于是开东阁以言贤人，欲参谋议。每朝觐奏事，因言国家变宜，上一时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。弘常奏言：时贼郭弩，百利不敢前，请晋民无得携弓弩，便上下其意。侍中吴丘寿王对曰：臣闻古者作武兵，非以相害，以进报讨邪也。秦今天下削甲兵，折锋刃，其后民以幽除垂挺相踏击，犯法辎重，盗贼不生，足以乱亡。是圣王勿教化而省防禁，知其不足是也。礼曰：男子生桑胡彭始以举之，明士有事也。大赦之礼，自天子降及庶人，三代之道也。余闻圣王何赦以明教矣，未闻公始之为禁也。且所为禁者，为盗贼之以公夺也，公夺之罪死，然而不止者，大奸之于众诸，故不必也。臣恐挟人挟之而力不能止，良民以自备而敌法禁，是善贼威而夺民救也，妾以为大不便。书奏上以难弘，弘屈服焉。弘性易计，外宽内深，诸常与弘有隙，吴晋远虽扬与善，后竟报其过。董仲舒为人廉直，以弘为从于，弘极之。胶西王端胶字朔犯法，所杀伤二千担甚重。弘乃见仲舒为胶西相，仲舒以病免。即案常悔如面触弘，弘欲诛之以示，乃言上曰：右内史戒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，非素重臣不能任，请喜案为右内史。上从之。春，大旱，匈奴右贤王朔侵扰朔方，天子令车骑将军卿将三万骑出高阙，魏尉苏建为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举为强弩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，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，皆领属车骑将军，俱出朔方。大行李希、按头侯张次公为将军，俱出右北平，凡十余万人击匈奴。右贤王以为汉兵远不能治，饮酒醉。卫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，夜至为右贤王。右贤王惊，夜逃，独与壮骑数百驰溃为北去，得右贤皮亡十余人，众男女万五千余人，处数十百万。于是引兵而还。至塞，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，及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，诸将皆属焉。下四月乙未，复议封卿八千七百户，封卿三子抗、不宜、登皆为列侯。卿故谢曰：臣幸得戴罪行间，乃陛下神灵 君大捷，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。陛下幸以一封陈清，陈清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，上列帝封为三侯，非臣戴罪行间所以劝示力战之意也。天子曰：我非望诸校尉功也，乃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合济侯，都尉韩越为龙洛侯，公孙贺为南炮侯，李蔡为乐安侯，校尉李硕为摄指侯，赵不虞为随城侯，公孙荣奴为从平侯，李举、李希及校尉窦如意皆赐爵关内侯。于是卿尊宠与群臣无二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，独汲黯与抗礼。人或说黯曰：自天子与群臣下大将军，大将军尊重，君不可以不拜。黯曰：夫以大将军，有一刻反不重耶？大将军闻，欲贤黯，硕请问国家朝廷所宜，欲黯加于平日。大将军卿虽贵，有时事中，上惧策而视之。丞相鸿厌见，上或时不惯，至如汲黯见，上不惯不见也。上常坐五丈中，黯前奏事，上不惯，望见黯避帐中，使人可其奏，其见敬礼如此。夏六月，诏曰：盖闻岛民以礼封之以乐，今礼坏乐崩，朕甚悯焉。其令礼官劝学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于是丞相鸿等奏，请为博士官至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，递其高下，以补郎中文学掌故。即有秀才一等，则以名文，其不是学若下才，则罢之。又力通一艺以上者，请皆选择以补幼职，上从之。自此公卿大夫势力彬彬多文学之事矣。秋，匈奴万计入代，杀都尉朱英，略千余人。初，淮南王安好读书主文，喜立名誉，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，其群臣宾客多江淮间清博士，常以厉王迁死感激安。建元六年，会兴县，或说王曰：先吴军时，会兴出长数尺，然上流血千里，今彗星敬天，天下兵当大起。王心以为然，乃意制攻战具，积金钱。郎中雷贝获罪于太子谦，时有诏欲从军者，折翼长安，贝即愿奋击匈奴。太子误贝于王，敕免之，欲以尽后。是岁，被王之长安，上书自明。是下廷未至，宗祭连王，公卿请逮捕至王。太子谦谋令人亦卫士衣，持戟居王旁。汉时有非士者，即刺杀之，因发兵反。天子使中尉鸿及训王，王氏中尉颜色和，遂不发。公卿奏安庸恶奋击匈奴者，革名赵当弃世。赵须二县，继而安自伤曰：吾行仁义，反见薛帝，耻之。于是为反谋益甚。 安与衡山王次相责望，礼节间不相能。衡山王闻淮南王有反谋，恐为所病，亦结宾客为反惧，以为淮南已息，欲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。衡山王后徐来赠太子爽于王，欲废之而立其弟孝。王求太子而配孝以王印，令招致宾客。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，日夜从容劝之。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梅贺陈喜坐崩车断使客天子喜将相军立印，秋衡山王当入朝过淮南。淮南王乃宽地宇除前戏约束反惧。衡山王即上书谢病，上赐书不朝。六年春二月，大将军卿出定襄击匈奴，以何济侯公孙敖为中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西侯赵信为前将军，卫尉苏建为右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左内史李举为强弩将军，贤属大将军，斩首数千级而还，修士马于定襄、云中、雁门，赦天下。夏四月，卫青副将六将军出定襄击匈奴，斩首虏万余人。右将军建、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，独逢单于兵，与战一日余，汉兵且进。信故胡小王降汉，汉封为西侯，即败匈奴诱之，遂将其余骑可八百降匈奴。见晋王其军脱身亡，自归大将军。一郎周霸曰：自大将军出，未尝斩皮将，今见弃军可斩，以明将军之威。军政弘长史安曰：不然，兵法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今见以数千当单于数万，力战一日余，士尽不敢有二心，自归而斩之，使事后无反意也，不当斩。大将军曰：卿幸得以肺腑代罪行间，不患无威，而罢说我以名威，甚失臣意。且使臣职虽当斩将，以臣之尊宠而不敢擅诸于境外，而俱归天子，天子自裁之。予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，不亦可乎？君吏皆曰：善。遂求见，亦行在所。初，平阳县吏霍仲儒己是平阳侯家，与卿子魏少尼私通，生霍去病。去病年十八，为侍中，善骑射，再从大将军击匈奴，为票摇校尉，与轻骑勇八百，直弃大军数百里复立，斩捕首虏过当。于是天子曰：票摇校尉去病，斩首虏二千余级，得相国当户，斩单于大富行及若侯产，生捕继父罗姑，比再冠军，封去病为冠军侯。上古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，补斩首虏二千余级，封贤为重力侯。是岁失两将军王西侯，军功不多，故大将军不易封，只赐千金。右将军建制，天子不诛，孰为庶人。 单于既得西侯，以为自次王，用其子弃之，与谋汉。信教单于一北掘墓，以右皮汉兵，邀集而取之，无进塞。单于从其计。是时，汉比遂发十余万众击胡，斩捕首虏之士，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。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，兵甲转曹之费不欲焉。于是大司农经用节不足以奉战事。六月，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，免赃罪，至赏官，名曰五公爵，即十七万，凡值三十余万金。诸买五公爵至千夫者，得先除为吏。吏道杂而多端，官职耗费矣。元寿元年，冬十月，上行幸雍，此五志获寿，一角而足有五蹄。有司言，陛下素之交祀，上帝报享，赐一角兽，盖临云。于是以庆五志，志加一牛，以辽。久之，有司又言，元已以天瑞命，不以以一二数。一元曰见，二元以长兴曰光。今元以交得一角兽，曰寿云。于是极北王以为天子，且封禅。尚书献泰山及其旁邑，天子以他县长之。淮南王安与宾客左武等日夜为谋反，暗于地图，部署兵所从入。诸使者到长安来，谓妄言，言上无难，汉不至。即喜，即言汉廷至有难。王怒，以为妄言，非也。王召中郎武备欲谋反事，备曰：王安得此亡国之言乎？臣见宫中生荆棘，露沾衣也。王怒，系武备父母求之。三月，父召问之，备曰：昔秦为无道，穷奢极虐，百姓思乱者十家而六七。高皇帝起于行阵之中，立为天子，此所谓倒峡后见，因秦之亡而动者也。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义也，独不观晋室之无处乎？夫吴王望四郡，国富民众，既定谋成，举兵而西，然迫于大梁，奔走而东，身死四绝者何？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。方今大王之兵众，不能十分吴楚之一，天下安宁万倍吴楚之时。大王不从臣之计，今见大王弃千乘之君，赐绝命之术，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。王涕泣而起。王有孽子伯亥，最长，王弗爱。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庶。伯亥有子建，才高有气，常愿望太子，因使人告太子谋杀汉中卫士，下庭未至。王患之，欲发，复问武备曰：公以为无兴兵，是也非也？备曰：非也。臣闻吴王悔之甚，愿王无为吴王之所悔。王曰：吾何之反？汉将一日过城高者四十余人， 今我决成皋之口，据三川之险，招山东之兵，举世如此。左吴、赵贤、朱交如，皆以为时势久成，公独以为有祸无福，何也？必如公言，不可侥幸耶？备曰：必不得已，备有余计。当今诸侯无一心，百姓无怨气，可委为丞相御史请书，喜郡国豪杰高资于朔方，一发甲卒，及其会日，又委为赵御书，待诸侯太子姓陈，如此则民怨诸侯惧，即使便是随而睡之，倘可侥幸实得依乎？王曰：此可也。虽然，吾以为不至若此。于是王乃作皇帝玺，丞相御史大夫、将军军吏、中二千担及庞禁郡太守、都尉印、汉使节。御史人为得罪而息，是大将军一日发兵，即刺杀大将军。且曰：汉廷大臣独及暗号直谏，守节死意，难获以非。至如睡丞相弘等，如发蒙震落耳。王欲发国中兵，恐其相二千担不听。王乃与武备谋，先杀相二千担，又欲令人诣求道一，持羽檄从东方来，呼曰：南越兵入界，欲因以发兵。会廷尉逮捕淮南太子，淮南王闻之，与太子谋，赵相二千担，欲杀而发兵。赵相、相至，内使中尉皆不至。王念：独杀相无益也，即罢相。王犹豫，即未决。太子即自警，不书。武备自意立，告与淮南王谋反踪迹如此。立因捕太子王后为王公，进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，所得反据以上。下公卿治其党羽，使宗正以符节治王。未至，淮南王安自警，杀王后徒太子谦，诸所欲谋反者皆族。天子以武备雅辞多引汉之美，欲误诸。廷尉汤曰：备守卫王化反计，罪不可赦，乃诛备。侍中庄助素与淮南王相结交，思论议，王后路未助，上薄其罪，欲误诛。张汤征以为助出入进门，负心之臣，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，不诛后不可治，助敬弃事。衡山王上书请废太子爽，立其弟孝为太子。爽闻，即遣所善白营之长安上书言：孝坐篷车断使，与王御者间，欲以拜孝。会有司捕所欲淮南王谋反者，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，立何孝守逆喜。孝闻，律先自告，除其罪。即先自告所欲谋反者梅贺、陈喜等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，王自警死。王后徐来、太子爽及孝皆弃事，所欲谋反者皆族。凡淮南衡山二域所连引列侯二千担豪杰等，死者数万人。夏四月，赦天下。丁卯，立皇子据为太子，年七岁。五月以四会，日有食之。 匈奴万人入上谷，杀数百人。初，张骞字月之环，据为天子沿西域诸国风俗。大渊在汉正西，可万里，其俗土著耕田，多善马，马汗血，有城郭室屋如中国。其东北则乌孙，东则于田，于田之西则水接溪流注西海，其东水东流注盐泽，盐泽前行地下，其南则河源出焉，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。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，至陇西长城，南接羌，隔汉道焉。乌孙康居演蔡大月之，皆行国，随畜牧，与匈奴同俗。大夏在大渊西南，与大渊同俗。臣在大夏时，见穷竹杖数部，问曰：“安得此？”大夏国人曰：“吾古人往事之捐读，捐读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，以千夺之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，居汉西南。今捐读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属物，此其去属不远矣。今使大夏从羌中险，羌人恶之，少北则为匈奴所得，从属一境又无寇。天子既闻大渊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，多奇物土著，颇与中国同业，而兵弱，贵汉财物，其北有大月之康居之属，兵强，可以陆位设立朝野，常德而以一属之，则广地万里，崇九义，至殊俗，威德便于四海，欣然以千言为然，乃令千因属见为发箭使王然宇等四道并出，出芒、出染、出图、出穷博，只求捐读国，各行一二千里，其北方必低左，南方必西，昆明。昆明之属无军长，闪寇道，则杀掠汉使，终莫得通。于是汉以求捐读道，使通滇国。滇王当羌为汉使者曰：“汉属于我大。”及夜郎侯亦然，以道不通，故各自以为一州主，不知汉广大。使者还，因盛言滇大国，足是亲附，天子注意焉，乃复是西南夷。二年冬十月，上姓雍，辞武志。三月戊寅，平津县侯公孙弘薨，人臣以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，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，霍去病为骠骑将军，蒋万骑出陇西击匈奴，立武王国，转战六日，过燕支山千余里，杀折兰王，斩卢侯王，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，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，守修图王祭天金人，诏一封去病二千户。下去病复与何济侯公孙敖将数万骑聚出北地，亦道魏魏张骞郎中令李广聚出右北平，亦道广将四千骑先行，可数百里，千将万骑在后。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，广军士皆恐， 广乃使其子敢独与数十骑持冠胡骑出其左右而还，告广曰：“胡虏亦与耳。”军事乃安。广为元镇外相，胡即击之，使下如雨，汉兵死者过半，汉使且进。广乃令士持满无发，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皮将，杀数人。胡虏亦谢。会日暮，力士皆无人色，而广意气自如，亦治军，军中皆服其勇。明日复力战，死者过半，所杀亦过当。会博望侯军意至，匈奴军乃解去，汉军疲，弗能追，罢归。汉法，博望侯留持后期，当死，孰为庶人。广军功自如，无赏。而骠骑将军去病，深入2000余里，与何骑侯师不相得。骠骑将军于居延过小月支，至祁连山，得善还囚徒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者2500人，斩首虏32000级，获皮小王70余人。天子亦封去病5000户，封其皮将有功者应机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，校尉高不识为一贯侯，校尉蒲多为挥渠侯，何骑侯敖作行流不与骠骑会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是时诸宿将所将士马兵皆不如骠骑，骠骑所将常选，然亦敢深入，常与壮骑先其大军，军亦有天性，未尝困绝也。而诸宿将常流落不偶，由此骠骑日以亲贵，比大将军矣。匈奴入代雁门，杀掠数百人。江都王建与其父翼王所姓捉鸡等及女帝征臣间，建由雷碑，天大风，见使郎二人乘小船入碑中，船覆，两郎溺，攀船乍现乍没，见临关大笑，令勿救，皆死。凡杀不孤35人，专为淫虐，自知最多孔诛，与其后成光共使月壁下神助祖上。又闻淮南衡山阴谋，建议作兵器刻皇帝玺为反据，事发觉有司请捕诛，建自杀。后成光等皆弃世，国除。胶东康王继薨。秋，匈奴浑邪王降。是时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，举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，欲召诛之。浑邪王与休屠王恐，谋降汉，先遣使向边境邀遮汉人，令报天子。是时大行李希江城和尚得浑邪王使持传以闻，天子闻之，恐其以诈降而袭边，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。休屠王后悔，浑邪王杀之，并其众。骠骑既渡河，与浑邪王众相望，浑邪王皮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，颇遁去。骠骑乃驰入，得与浑邪王相见，斩其御王者8000人。遂独遣浑邪王圣传亦至行在所，尽将其众渡河，降者4万余人，号称10万。 既至长安，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，封浑邪王万户为踏阴侯，封其皮王忽独尼等四人皆为列侯，一封票骑千七百户。浑邪之降也，汉发车二万乘以迎之，县官无钱，从民试马，民或逆马，马不惧，上怒欲斩长安令。右内史急案曰：长安令无罪，独斩陈案，民乃肯出马，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汉，汉许以县赐撰之，何至令天下骚动，疲弊中国而以示夷狄之人乎？上默然。即浑邪至，古人与事者坐当死五百余人，案请见见高门曰：夫匈奴攻当路塞，绝河亲，中国兴兵诛之，死伤者不可生计，而废以巨万百属。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，皆以为奴婢，以赐从军死士者家，所虏获因与之，以泄天下之苦，塞百姓之心。今纵不能，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，须府库赏赐，发良民饲养，譬若奉骄子，于民安之试买长安中物，而文吏省以为拦出财物于边关乎？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，又以威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，是所谓避其业而伤其知者也，臣切为陛下不取也。上默然不许，曰：吾久不闻汲黯之言，今又复妄发矣。居请之，乃分徙降者编五郡固塞外，而皆在河南，因其故俗为吴蜀国。而今城河西，西并南山至延泽，空无匈奴，匈奴时有后者道而西矣。修图王太子密堤与母焉知帝伦俱没入关，属黄门养马，久之帝游宴见马，后宫满侧，密堤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，莫不窃视，只密堤独不敢。密堤长八尺二寸，容貌甚严，马又肥好，上意而问之，俱以本状对，上其焉。即日赐汤沐衣冠，拜为马谏，迁侍中驸马都尉、光禄大夫。密堤既亲近，未尝有过失，上甚信爱之，赏赐累千金，出则参圣，入室左右。贵妻多妾怨曰：陛下望得一胡儿，反贵重之。上闻欲后焉，以修图作金人为祭天主，故赐密堤姓金氏。三年春，有星背于东方，夏五月赦天下。淮南王之谋反也，胶东康王继微闻其事，私作战守备，即立至淮南市，辞出之。继母王夫人及皇太后之女弟也，于上最亲，亦自伤发病而死，不敢治后。上闻而怜之，立其长子贤为胶东王，又封其所爱少子庆为陆安王，罔顾衡山王帝。秋，匈奴入右北平定襄，各数万计，杀掠千余人。 山东大水，民多饥乏。天子遣使者需郡国仓快以赈贫民，犹不足。又募豪富利民，能假代贫民者以明文，尚不能相救。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70余万口，一时皆阳济县官，数岁夹于产业。使者分布护之，官盖相望，其费以亿计，不可生数。汉既得浑邪王地，陇西北地上郡一少胡寇，召减三郡庶族之半，以宽天下之遥。上将讨昆明，以昆明有滇池方300里，乃作昆明池以习水战。是时法纪一严，利多废免，兵革朔动，民多买赋及武大夫，征发之事亦显。于是除千夫武大夫为吏，不遇者出马，以故立弄法，皆折令伐及上林，穿昆明池。是岁得神马于沃洼水中，上方立乐府，使司马相如等造为师父，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配2000担印，贤赐出诗以和八音之调，诗多尔雅之文，通易经之事，不能读之其词，必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，乃能通知其意。即得神马，赐以为歌。即按曰：凡王者作乐，上以成祖宗，下以化兆民，今陛下得马，诗以为歌，谐于宗庙，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也？上默然不悦。上昭言士大夫常如不足，然性严峻，群臣虽素所爱信者，或小有犯法，或欺罔，折案诛之，无所宽假。即按谏曰：陛下求贤甚劳，未尽其用，折以杀之，以有限之事自无以知诸，臣恐天下贤才将尽，陛下谁与共为智乎？按言之甚怒，上笑而喻之曰：何事无才，患人不能识之耳，苟能识之，何患无人？夫所谓才者，有有用之器也，有才而不肯尽用，与无才同，不杀何失？按曰：臣虽不能以言屈陛下，而心有以为非，愿陛下自今改之，吾以臣为愚而不知礼也。上顾群臣曰：俺自言为偏僻则不可，自言为愚，岂不信然乎？四年冬，有司言：县官用度太空，而富商大贾也著主言，财货累万金，不佐国家之急，请耕前造币以善用，而催浮银并兼之徒。是时进院有白鹿，而少府多银锡，乃以白鹿皮方尺原以早会为皮币，值40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，必以皮币见币，然后得行。又造银锡为白金3品，大者圆之，其文龙值3000，字方之，其文马值500，小者妥之，其文龟值300。令县官销半两钱，耕助3铢钱， 道助诸金钱，罪皆死，而利民之道助白金者，不可生数。于是以东郭咸阳、孔瑾为大农城，领盐铁市，桑弘羊以计算用事，咸阳其之大主盐，瑾南阳大也，皆至生累千金。弘羊、洛阳古人子以心计，年十三世中，三人严厉，世悉秋毫矣。召晋民敢私铸铁器主盐者，递左指，莫入其器物。公卿又请令诸古人莫作，各以其物自瞻，率民钱二千而一算，即民有摇车若船五丈以上者，皆有算，逆不自瞻，瞻不息，戍边一岁，莫入民钱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毙之。其法大抵出张汤。汤每朝奏事，与国家用。日宴天子望食，丞相充位，天下事皆决于汤。百姓骚动，不安其生，咸止怨汤。初，河南人卜氏朔请书才县官以助边，天子时使问事，与官乎？是曰：“臣少田牧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也。”使者问曰：“家其有冤，欲言事乎？”是曰：“臣生与人无纷争，一人贫者待之，不善者教之。”所居人皆从事，是何故见冤于人，无所欲言也。使者曰：“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”是曰：“天子诛匈奴，予以为贤者以死节于边，有才者以书尾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上犹是贤之，欲尊显以逢百姓，乃召拜士为中郎，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未几，又擢士为齐太傅。春，有星背于东北，夏，有长星出于西北。上与诸将议曰：“西侯赵信为单于画计，常以为汉兵不能渡牧清流，今大发士卒，其势必得所欲。”乃速马十万，令大将军卿、骠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，私复从马复四万匹，步兵转折种军后有数十万人，而敢力战深入之事，皆属骠骑。骠骑始为出定襄，当单于，哺虏沿单于东，乃更令骠骑出代郡，令大将军出定襄。郎中令李广硕自请行，天子以为老，弗许。良久，乃许之，以为前将军。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主爵都尉赵翼基为右将军，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，皆属大将军。赵信为单于谋曰：“汉兵既渡牧，人马疲，匈奴可坐收卢耳。”乃西援北齐辎重，以精兵待牧北。大将军既出塞，哺虏之单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前将军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，东道回远而水草少，广自请曰：“臣不为前将军，今大将军乃喜令臣出东道，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， 今乃亦得当单于，臣愿居前，先死单于。大将军亦因受上戒，以为李广老恕机，无令当单于，恐不得所欲。而公孙敖新失侯，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，故喜前将军广，广知之，故自辞于大将军。大将军不听，广不屑而起行，亦甚愠怒。大将军出塞千余里渡牧，见单于兵阵而待。于是大将军令五钢车自还为营，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，匈奴亦纵可万骑。会日且入，大风起，沙砾击面，两军不相见。汉亦纵左右翼绕单于，单于是汉兵多而士马尚强，自夺战不能如汉兵。单于遂乘六罗，壮骑可百数，直冒汉围西北驰去。时已昏，汉匈奴相分拿，杀伤大荡。汉军左校补鲁延，单于未昏而去，汉军发轻骑夜追之，大将军军因随其后，匈奴兵亦散走。驰明行二百余里，不得单于，捕斩首虏万九千级，遂至田岩山赵信城，得匈奴激素四军，留一日，西烧其城余粟而归。前将军广与右将军义基军无岛或失道，后大将军不及单于战。大将军引还过木南，乃遇二将军。大将军使长史责问广义基失道状，即责广之幕府对簿。广曰：“主校尉无罪，乃我自失道，吾今自上簿至幕府。”广谓其麾下曰：“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仅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，而大将军袭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，岂非天灾？且广年六十余矣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。”遂引刀自警。广为人廉，得赏赐者分其麾下，饮食与世共之，为二千担四十余年，家无余财，原必善射，夺不中不发。将兵伐决之处见水，士卒不进饮，广不进水，士卒不进食，广不尝食，是以此爱乐为用。即死，义军皆哭，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吾老壮皆为垂涕。而右将军独下吏，当死，孰为庶人？单于之遁走，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，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。其右陆离王以为单于死，乃自立为单于。十余日，真单于复得其众，而右陆离王乃去其单于号。骠骑将军骑兵车众与大将军军等，而无皮将，悉以李敢等为大校，当皮将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，掘大墓，执左方兵，或屯头王、韩王等三人，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，封郎居胥山，善于孤眼，登临瀚海，虏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，天子以五千八百户 一封票骑将军，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陆伯德等四人为列侯，从票侯破奴等二人一封，校尉感为关内侯，十邑军立足，为官赏赐甚多。而大将军不一封，军立足皆无封侯者。两军之出塞，塞越关及司马凡14万匹，而复入塞者不满3万匹。乃议至大司马尉、大将军、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，定令令骠骑将军置路与大将军等。自是之后，大将军卿日退，而骠骑日益贵。大将军故人门下士多去侍骠骑，折得官爵，为人安不肯。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懈，有气敢往，天子常欲教之孙吴兵法。对曰：故方略何如耳，不至学古兵法。天子谓质帝，令骠骑视之。对曰：匈奴未灭，吾以家为也。由此赏益重爱之。然少贵不省事，其从军。天子未遣太官及数十乘，既还重车余器粮肉，而事有积者，其在塞外足乏粮或不能自振，而骠骑尚穿御踏居，事多此类。大将军为人人喜事退让，以和柔自媚于上，两人至操如此。是时汉所杀戮匈奴合8-9万，而汉氏族误故亦数万。事后匈奴远遁，而木南吴王庭。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灵居，往往通衢至田关，立足5-6万人，稍蚕食匈奴以北，然亦以马少不复大出击匈奴矣。匈奴用赵信计遣使于汉，好辞请和亲，天子下其意，或言和亲，或言遂臣之。丞相长史任敞曰：匈奴心破困，已可使为外臣，朝请于边。汉使任敞于单于，单于大怒，留之不遣。是时博士狄山亦以为和亲变，上以问张汤，汤曰：此愚如无知。狄山曰：臣故愚愚忠，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。于是上作色曰：吾使生居一郡，能无使鲁入道乎？曰：不能。曰：居一县。对曰：不能。复曰：居一丈间。山自夺变穷且下利。曰：能。于是上遣山成帐，至月余，匈奴斩山头而去。自是之后，群臣震慑，无敢侮汤者。是岁即按作法免，以定襄太守易纵为右内史，河内太守王温书为中尉。先是宁城为官都尉，吏民出入关者号曰宁见如虎，无止宁城之怒。即易纵为南阳太守，至关宁城策行送迎，至郡遂按宁氏破碎其家，南阳吏民众足依计。后袭定襄太守，出至演定襄狱中重罪轻系200余人， 及宾客昆弟私入室一二百余人，亦捕拘曰为死罪解脱。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，其后郡中不寒而栗。是时赵与张汤以申客为九卿，然其志尚伏法而行，纵专以应机为志。王温书始为广平都尉，则郡中好感往历十余人以为爪牙，皆把其因重罪而纵使都盗贼，快其意所欲得。此人虽有百罪伏法，即有弊因其事疑之，亦灭宗。以其故，齐赵之交盗贼不敢进广平，广平升为道不拾遗，迁河内太守，以九月制令郡拒马五十匹为役，补郡中豪华，相连坐千余家。尚书请大者至足，小者乃死，家尽没入长赃，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。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，河内皆怪其奏，以为神速。近十二月郡中无声，无敢夜行，也无犬吠之道，其颇不得，失之庞郡国追求。惠春温书顿足叹曰：嗟乎，领东岳一斩一月，足无事矣。天子闻之，皆以为能，故擢为中二千担。其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，上有所幸王夫人族，少翁以方业治鬼，如王夫人之貌，天子自为中望见焉。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甚多，以克礼礼之。文成又劝上做甘泉宫，终为台事，化天地太一诸鬼神而治祭具，以治天神。居岁余，其方一衰，神不治，乃为帛书以贩牛，羊不知，言曰：此牛腹中有奇，杀士得书，书言甚怪。天子识其手书，问其人，果是伪书。于是诛文成将军而引之。